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4集，两重妖格。司藤是傻还是怎么的？人格分裂只是一种说法，物质世界里还不就是那一个人吗？电影用不同的人表现，那是艺术手法，方便观众理解观看。现实当中难道还真把一个人一刀劈开一分为二啊？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。秦放觉得跟司藤解释不明白。 你这么刨根问底的干什么？你们要也人格分裂？ 秦放和司藤坐着靠窗的两个位置，过道还有别人，所以说到妖时，声音刻意地低了下去。司藤说， 非常少，很罕见的会有，但是最多也就两重人格，不对，应该是两重妖格。 妖格？嘿呦，这年头连妖怪都这么接地气的，还兴得什么精神病的？ 秦放又接着问， 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我睡觉了。 司藤没再说话，秦放开始嫌司藤吵自己睡觉，可真的耳根十分清静，反而睡不着。过了一会儿，秦放撩开毯子发呆，忽然问了句， 瓦房真出事了？ 司藤答非所问， 道门那些人也是坐飞机过去的？ 不是，他们分头走的，有坐飞机的，也有坐火车的。我在机场办手续的时候遇到马秋阳道长，问了他的，他说沈小姐是最先走的，昨天半夜就飞走了。 听到沈小姐三个字，司藤有好一会儿都没说话，顿了顿问的， 有剪刀吗？ 剪刀？那个不让带上飞机的。 这个可难不倒司藤，他让秦放侧过身子，挡住了外围可能的视线，左手撩起一缕头发，右手在面前提了一下。像是酝酿什么，过了会儿，指甲刷的掠过发面，发丝短的那叫一个齐刷平整。秦放看得怪羡慕的，觉得妖怪挺先进，像美剧里的进化人。人比之妖怪有优势在哪儿呢？除了分裂人格的数量遥遥领先，其他的还真是摆不上台面。司藤把自己刚刚剪下的那一缕头发解好了，递给秦放道， 以后出去见沈银灯记得把这个带上。 秦放没听懂， 怎么带上？ 司藤眼一瞪， 穿身上。 这头发， 老实说，搁着古代这青丝还挺唯美。古代电视剧里窈窕婀娜的贵人小姐们手持金剪刀那么一剪，而每次剪完都虚弱的跟刚挑了两缸水似的，丝绦一挽，丝帕一裹，再喷上点香水，男人们接过来就差涕泪零落了。他们把那头发如珍如宝地揣在身上，比揣了17、18克拉的钻石还要金贵。但那是古代的审美好不好？在现代，除了变态杀手，有谁会整天揣一缕女人的头发在身上呢？瘆得慌。秦放两只手指捏着拿过来，心里头百般嫌弃，就跟拿的是条毛毛虫似的。 一定要带？ 司藤莞尔一笑， 这么跟你说吧，再去见沈银灯，衣服可以不穿，我这头发不能不戴。 那就是没得谈了。秦放从兜里掏出了男士用的蓝格手帕，铺展了之后，把司藤的那缕头发给包了起来，又问他， 这个沈小姐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？ 你喜欢她？ 秦放想了想，缓缓摇头，这倒是出乎司藤的意料的。 你不是说他长得和陈婉一样吗？ 就是因为太一样了，总让我的心里觉得有点害怕。 有谁会单纯的因为后者和死去的恋人长得一样，就不管不顾一头扎进去言爱的呢？人都是理性的，从一开始秦芳就在提醒自己，沈银灯和陈婉是两个人。人与人的差别其实并不单纯是皮相区分，即便是双胞胎，因为性情爱好喜恶不同，相处的久了也会容易辨别。而偏偏就是这个沈银灯像陈婉像的无懈可击，容貌声音表情动作过犹不及，水至清则无鱼。有时候和沈银灯在一起，恍惚间会突然觉得像是陈婉借尸还魂，附着在另一个长相相同的人身上，秦芳的心里头好一阵森然凉意。 这个沈银灯是不是有问题？ 司藤没有回答。飞机开始下降，前地的优势地貌渐渐展露脉络，侧倾转弯时，巨大的机翼在一侧高高扬起，一稍末端的无限延展处是团团白云的重峦叠嶂。司藤说， 再去见他时带上我给你的头发，不要忘记了。 秦芳在市里租了一辆车，依着苍红观主给的地址一路往东南，开始经过的还算是县市，过了凯里之后山路变多，两边高山耸立，林树奇密，村寨分布没什么规律，有时候开着开着会突然看到山溪汇流而成的河，还有沿河由下而上层层分布的吊脚楼，不过数量都少，最多不过几十户。行到中途哗啦啦地下起雨来，在这里无三日晴的俗谚到底是有据可循的。司藤把车窗摇下一些，说了句， 这里的山跟京城倒是很像。 秦放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 你还有心情看风景？ 司藤没有看秦放，把自己的胳膊搭到了车窗口，两鬓散落的几缕头发被风吹得飞起来。 这话怎么说呀？ 你没有妖力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来了黔东，道门的人比我们先到，都不知道前头设了个什么局在等你，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。反正我是越来越没底了，说话做事越来越小心，生怕一个不留意就被抓到了把柄。他们人那么多，在这荒郊野岭把我们给弄死，找个地方那么一埋，死得这么不明不白，想想也太憋屈了。 你有什么憋屈的？能埋在我边上也是你三生有幸。 嘿呦，这还要脸不要的？嘿，你是龙脉吗？我那么稀罕埋你边上吗？ 秦芳的心里如是想，他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末了咬牙切齿来了句， 谢谢你啊，我真是挺荣幸的。 不客气。 沈银灯居住的寨子当地发音是荣榜，姑且称之为荣榜苗寨吧，规模足有两三千户，已经远超被规划为旅游热点的西江千户。寨子依山而建，车子上不去，而上山的狭窄条石板道几乎有几十条之多。秦放留司藤在车上，自己先去找住处。荣榜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发，但是信息共享，有一个人来过就会传至二，继而百千，这里已经显现出了一些知名古镇早期开发的端倪来了。客栈商铺也初见规模，秦放很快就找到一家不错的家庭旅馆，指明要包下来。店主人倒是挺实在的，说现在是淡季，十天半个月都来不了人，不用包，你们住就行了。住下之后，秦放给苍红观主打了个电话，先是信号不好接不通， 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，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沙沙的，苍红观主有点喘，他说道： 我们跟着沈小姐，在她当时遇见赤伞的附近借法器查找，应该能找到赤伞的巢穴，回去之后再找司藤小姐商议后话。 苍红观主挂了电话，额头上都出了金金虚汗，他拿手背抹了抹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因为再往前面就是悬崖了，不过并不是很陡，那坡度一路倾斜，山头多雾，榕榜就在雾的那一头，像一幅写意的山水画，伸手可触。正看得唏嘘，身后突然有人叫他： 师父，沈小姐有事同你商量。哎， 苍红观主转身，王乾坤正从一个藤蔓斜枝掩映着的洞口露出脑袋，不住地朝他招手。苍红观主应声过去，扶着王乾坤的胳膊颤巍巍地往下走。这洞口入口是个斜坡，每次进出脚底下总要打滑，好不容易站定，苍红观主感慨着说了句： 也亏得沈小姐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啊。 王乾坤接了句： 也必须这样的地方才骗得过司藤啊。 这里跟榕榜隔了一个山谷，据沈银灯自己说，是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和寨子里的玩伴到这座山来玩，疯跑间迷了路，阴差阳错撞见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